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治理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乒赛会赢，我们聚焦足球方面。世预赛12强赛，国足1-1逼平澳大利亚。李铁赛后称，没人比他更了解中国队。赛场直通车带您看看篮球方面。2023年篮球世界杯预选赛开赛在即，中国男篮大名单有所调整。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关注北京冬奥会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我们先跟梁老师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在11月16号进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6轮的比赛中，中国队首发由吴磊领衔，埃克森、阿兰还有洛国富、蒋光太4名规划球员是悉数出战。吴磊下半场打进了一粒点球，最终呢，中国男足在阿联酋沙加以1-1战平了澳大利亚队啊。梁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我记得在这场比赛之前，这是上个星期二啊，就或者叫这个星期二是吧？星期一晚上不是有那个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吗？我当时在节目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我就说，我记得其实是咱们上星期天咱们节目里我已经也说了这个意思了，就是，所谓的这些规划球员，他可以改变场上的局面，但是他不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我说这话当然也是抖着胆子说的哈。其实说人家如果这场比赛你要赢了呢，你就是改变结果了呢。当时比赛头一天我说的时候，他们还不太同意我这句话哈。说你要早要上早上，但是你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这四个外援都上了，你虽然说半截把这个谁换下去了是吧？但是这个阿洛换下去了，这跟换你要是有能力。啊，你要说真的是超强能力，这一下就比对手高出一大块来。你比如你把梅西啊，是吧？他们几个都弄来啊，小罗啊，是吧 ？C罗啊，都弄来，那一定不是这个场面，那一定能，那要四个 C 罗啊，那个四个梅西，这比赛 8-0 啊，8-0了，这结果就会出来了。那么问题就是这些我们引进的这些外援也不是他们在鼎盛时期。他们也不是什么大牌球员，所以你引进来这样的球员，规划这些球员，而况且这个比赛是11个人打，不是就他们4个打，所以这个比赛呢，你像包括艾克森，也不是他刚刚到广州恒大那个时候的艾克森了，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说，你指望着外援，不是外援，叫什么规划球员 划、 你不可能根本的改变这个局面。 是， 但是呢，这个事儿就是这场比赛，倒尴尬了。你要说吧，这两场比赛，你说你平一场阿曼无所谓哈，你比如你这场输掉了，其实也挺痛快的。您给我来，就是经常遇到一个危急时刻的时候，您给我来一痛快的，来一痛快的。这家现在小刀拉人，他不让你痛快。如果那场比赛跟澳大利亚你输掉了，其实你几乎就连理论上的可能都没有了，结果现在这么弄完了吧，他小刀拉人，他理论上还真有可能，我不会算数啊，但是有说法，就是如果中国队后面4场全赢，加上现在得到的5分，就是17分，你很有可能，当然这个你都赢的情况下，还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跟你争夺小组第三的另外一个对手，比如澳大利亚队啊，他起码得有2场不胜。对吧？有2场不胜，那么他还得甚至还得输掉一场比赛，所以这个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 理论上的可能嘛， 理论上的可能还是有的，是吧？所以这一点对中国来中队来说，接下来的比赛就是明年1月27号对日本队就很关键了。 哎、是， 那当然，可能这一阵现在大家已经说进军的希望有些渺茫，关键是这个李铁，咱们大家好的。你听到这些反应了是吧？ 嗯，听到了，因为这赛后发布会嘛， 啊、 耗时32分钟，很长。 32分钟。 哎，这个李铁是火力全开，而且他的话也引来了大家的质疑啊。比如他说，外界对我们换人上有一些看法，那么对于中国足球，包括国家队的球员，敢说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包括说我在足球上花费的时间比你们任何人都多，我是最了解这个国家队的。还有说，他说啊，说有主场和没主场差不多。说这样说的人呢是脑子有问题。如果这两场都在苏州踢，我们很可能能拿到6分，这就是区别。 这话啊，虽然有点这个怼的意思啊， 哎、 互怼的意思 是， 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是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支国家的，因为他这就是他现在的工作，他天天和这些不是天天，就是天天琢磨就这点事儿，然后一到集训的时候，他就和这些队员们啊，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吧？所以你说你外界的人，你肯定是不如他了解。我原来说女排的时候，我说过这话，关于什么中国女排该用谁不该用谁，我说你们还有郎平清楚吗？对吧？那么郎平天天和队员朝夕相处，但当然郎平和李铁不可同日而语。 嗯 啊，同样都是集体项目的主教练，那是世界超一流队伍的。超一流的主教练 是 啊，和这个是这个谁？当然也有人说，那这个相辅相成啊，对吧？那是超一流的队伍，就得有超一流的教练带。那这不是超一流的队伍，这是亚洲二流的队伍，那就由亚洲二流的教练来带。 嗯， 但是他也同样非常了解这支队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别跟人争是吧？结果有些话吧，到别人嘴里就变成说，他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支队伍变成了没有人比我更懂足球，你说这东西就完全概念就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是李铁有他能力的问题，有他这个就是他一根筋的这个劲儿啊。甚至因为我跟他接触过啊，我跟他应该算还算熟。对他的脾气呢，有些就是思维方式啊，就我经常说不是大陆货的思维方式啊，那性格上有一点点啊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孩子还是一个比较谦逊，铁子还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就倔劲儿上来了，他就得怼你啊、 嗯。 这个互怼，你现在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下面还有4场比赛， 是 你，而且你现在让谁接这队伍，谁来？有人说啊，带不好还带不坏吗？那你如果他带。现在就是说还有可能4场全赢，你带如果你输一场试试，没有人敢接这烂摊子， 是 对吧？ 嗯， 所以呢，今年这个比赛就是啊，就是这一届的就得是他带了，就带下去吧，就别说什么什么换队伍换教练了，你换了谁敢接？换了就一定能冲出去吗？对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话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双方都偃旗息鼓吧。啊，这个就甭在那个网上怼来怼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对吧？ 嗯、 我倒是觉得，你这把这时候中国足协也没办法去决定。但是你通过这个比赛，你可以看到，我们和亚洲一流的队伍确实是有差距的。 嗯， 即使我们和阿曼队相比，我们在足球智商上，我们在技术能力上，没有。具备我们自己的特点，不是说不如对手，没有具备我们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们面对阿曼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身高，我们有速度，我们有力量，但是你现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没有体现出你所谓自己应该有的特点，反而倒是人家强悍的防守加上脚下的灵活，就是人家的柔韧性和技术弥补了人家跟你相比身高和力量的不足，对吧？ 嗯， 那么我们过去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输给过阿曼队，但是在小的比赛，在友谊赛中热身赛中会输给过对手。 嗯， 我们当时20年前正是因为1-0战胜了阿曼队，在这个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才 最终出现、 嗯、 那天晚上不是全国各地的球迷都上街去 欢呼 欢呼去了、 嗯、 对吧，那时候正好是赢的阿曼队。那么阿曼队那个时候是什么人组成的呢？教师、警察、这个公务员、 嗯、 医生，就是纯业余、 嗯、 但是在纯业余的情况下我们也仅仅是1-0战胜了对手。所以人家这两年也进入职业化之后，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啊，几百万人口，400万人口，那么我们打起人家来还是这么费劲。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啊，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现在不够了，也别光说李铁你谁来带，现在我们中这是中国足球现在的水平造成的。 嗯， 各种所以各种乱象，不断的出现吧。好在，那场比赛对澳大利亚队，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队员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 嗯， 我想这也是给中国足球吧，现在这个我老说风雨飘摇啊，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中国足球，甚至可以说为中国足球的重新出发， 嗯， 留下了一颗种子。 是。嗯，希望能给后面这4场比赛也是继续保持这种志气哈。 对对对，就是 继续 斗志，你就这个斗志，反正就输赢甭管，出现与否甭管，你给我玩命。 对，打好自己的每一场哈，别管别人是赢是输。 对对对 哈。 对对。 嗯，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国足也是结束了2021年的所有比赛，在正式比赛中呢，国足是5胜2平3负，其中12强赛1胜2平3负。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最新一期的男足排名呢，国足世界排名第74，亚足联内的排名是超越了伊拉克，从第9上升到了第8。 嗯。这没有什么质的这个区别。 是。 是吧、 嗯、 没有质的区别。 嗯，那么这世预赛欧洲区最后一轮，随着西班牙和塞尔维亚获得直接晋级的名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经确定了9支参赛球队，分别是东道主卡塔尔、 嗯、 还有丹麦、德国、巴西、法国、比利时、克罗地亚、西班牙以及塞尔维亚。 嗯，其实简单的说哈， 嗯， 咱亚洲沙特肯定去了， 是 啊，人家现在小组第一。 嗯 啊，然后那边韩国和伊朗就是优势明显，所以人家也肯定也去了啊、 嗯、 就只不过这边到底是第二名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这还不敢确定。 嗯，我们来说女足方面吧。 啊， 嗯，中国足协宣布水庆霞出任中国女足主帅啊。足协官网写道，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由现任上海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水庆霞担任中国女子足球队主教练。那么水庆霞在奥运会之后呢，成为了女足联合队的临时主帅，率队出战了全运会，并且拿到金牌。全运会之后呢，她是又回到了上海队。此后呢，足协也是开始了选帅工作。我们之前说过，包括这个赵俊哲、陈婉婷。还有王军等人都是参加了面试，而水庆霞呢，她是并不在面试的范围内啊。梁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呢？ 谈不上故事，因为谁也不、嗯、现在没有人透露出所有的细节和过程。 嗯， 但是我们就讲表面的文章， 好， 对吧？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哎，我们这儿最近招聘啊，我们公务员考试了啊， 嗯， 然后最后说不考了。但所有人都准备了，而且考过了，考完了。 嗯， 说我们不从这个报名的人选了。哎，说清瑞，你没报名是吧？你来，你考中了。所以这太奇怪了，这件事儿、 就是，嗯， 就是自己对，就是这种事儿只有发生在中国足球这种局面下，就是没有对外界没有任何的解释。我当然我相信他们会对赵俊哲有解释，对陈婉婷会有解释。 嗯、 你就。对媒体没有任何的解释，对球迷没有任何的交代，但是你毕竟是一个公众项目， 没错， 对吧、 嗯、 你不是说你们自己一个单位，你这单位谁也不知道，说你们自己单位招聘完了你们自己就黑箱一操作就完了，这不是啊，这大庭广众之下的事儿啊、 嗯、 老百姓有知情，球迷有知情权呢、啊、媒体也有知情权，不说而就是广泛征求意见，你前面的招聘怎么，你得向人家，你得公开的向人赵俊哲，向人家陈婉婷啊，向王军就为什么王军我熟呢啊，就是天津人天津人对吧， 嗯， 就关键是王军挺逗的，长期在浙江是吧、 嗯、 作为一个天津人根本没在天津干活，在浙江干活， 嗯， 就是你得向这三位表示个歉意吧， 是 对吧，人家按照你们的规矩报名了，按照你们的规矩竞聘了，结果你哎没了这事儿、 嗯、 那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来，可能真的是让水庆霞，来做这个主教练啊，因为当时比赛一结束啊，就全奥运会一结束，他不就做了那个助理教练，那个 联合队， 其实就是国家队、去参加全运会了。但是，然后一说出来得竞聘，我估计啊，咱们这么想，小水呢可能怕有竞争，我也不跟你们竞争了，你们用我就用，我不用我别废话。水晶霞也就认了哈，也就算了，不参加了。那么这时候，足协这边肯定是想用赵训哲，相当一部分力量想用赵训哲。但是作为主管女足的足协副主席，这个谁？ 孙文， 弄啥呢啊？伊拉啥呢啊？那么水晶霞也是啥呢啊？那他举贤要避亲，不能说非要用水晶霞。那等不是你如果用水晶霞，不等于是你孙文来掌管了吗？有人这种感觉。但是你真的让赵俊哲，他又不甘心，所以推出一陈婉婷，香港女足的主教练。 这 他和内地这些，他不同于外教，他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个环境所成长的环境和这个运动的环境还不太一样，所以弄他来肯定。就当时我们就说这肯定是一个笑话。那么这个笑话当然不能成立，但是肯定又有一股力量说不能让赵俊哲干。那最后我这么想哈，你看小水他们都不用了，我直接通知你就是你了。那水晶霞说得我来，是吧？水晶霞上海女足也是中国女足曾经的名将，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爱人呢原来是北京足协的，就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北京足协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现在呢这个叫什么入赘到了上海。入赘到上海了。 梁老也是让我们脑补了一出这个大戏哈。 大戏，这个戏是咱们编的剧啊，不是真实的剧本。就是我们根据现有的现象，我们琢磨了一下，这剧本可能是这样的。 看看足协能不能有后续的这个公布哈，这个过程。 对，不可能。 因为中国足球的这个奇葩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啊，每周都有。 每周都有，对。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咱们来说说篮球方面。中国篮协公布了新一届中国男篮的集训名单，这个是上周公布的。重伤出狱的易建联还有翟小川是暂时落选，郭艾伦、周琦领衔16人这个大名单。赵睿时隔两年重返国家队啊，具体的名单有周琦、阿布都沙拉木、麒麟是因为受伤暂时无缘了，这就是说的那个调整的一个人，还有孙明辉、胡金秋、周鹏、赵睿、任俊飞、徐杰、吴前、沈子杰、韩德君、郭艾伦、赵继伟、张振林还有王哲林啊。那么我们这个比赛呢是在11月27号和28号是连续在客场日本仙台来对阵日本男篮。那么这次的成绩呢是事关能不能参加2023年的男篮世界杯。 当然这成绩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男篮世界杯是在日本和印尼来进行。日本是东道主，所以他根本不用参加这个预选赛，而且所以他这一次呢他也不看重成绩，所以他的两名在 NBA 打球的规划球员也没有回到队里。所以那么中国男篮呢以现在也不是最强阵容吧，一个特别特别强的阵容去参加这个比赛基本还可以。 是， 那么这一次就看了，对吧？在没有那两名规划球员的情况下，中国男篮跟日本队怎么打，对吧？按道理这个现在我们和日本队的，即使他没有这两名规划球员，实力也很接近。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整体的水平吧。但是好在啊，这次不影响参加男篮世界杯的这个名字，因为是前六名都去。我的妈呀，你除了日本、韩国，那你现在数吧，日本、韩国、伊朗，这咱们。再排一个这个约旦是吧？菲律宾第五，你还拿不到第六吗？所以呢，这个出现是没有问题，但是看一看，就是重新组合，所以而且有一烦的，你知道吗？足球要明年才比赛呢， 对， 没了，然后又为这个男篮世界杯的预选赛又要去打，又要这个 CBA 又停了， 是。 哎呦，这阵你看啊，我反正我是老，就是我们家基本上老看这个 体育频道。 体育频道， 你一看那节目单就写着后边老有括弧俩字儿， 嗯， 录像录像录像， 重播， 就不停的在放录像，你说这不一录像台吗？急死谁了， 是 吧， 嗯， 就白天我指的是啊，白天和晚上，那当然你如果看五大联赛你可以熬夜看，可这岁数又不能熬夜，就想看看这 CBA 是吧，要不他们能不能转门WCBA 啊， 嗯，对，嗯，而且最近其实也可以看看这个冬奥会哈， 冬奥会的相关的比赛，对， 哎，对，像这个2021-2022赛季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延庆赛比赛呢，正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比赛期间，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严格落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中关于健康监测、闭环管理、核酸检测等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并且结合场馆的运行特点、设施情况，科学的划分了不同群体的流线和活动区域，确保防控措施是落实落细。那么在这次比赛的男子单人项目中啊，中国选手这个范铎耀啊，以两轮滑行总成绩1分59秒038的成绩，虽然说这个成绩是第32名，但是他是我国第一位参加雪橇世界杯正赛的男子运动员，是一个历史的突破哈。 嗯，所以这个今年好吧，我们就蓄力等着冬奥会的开始，因为这个我一瞧啊，不是放松警惕啊，就各种各样的预测，反正就是这个疫情啊，一个是我们国家防控的这个比较好，再一个呢，它不断的异化吧，它也不能越来越强，没有越来越强的这个迹象，对吧？因为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了，咱不是一科普节目，但是你就分析这大形势，大家全世界都打疫苗了，这就是全民免疫了，是吧？然后呢，这个病死率越来越低了， 是， 对吧？什么时候低到1%以下、0.5%以下，可能就完全可以放开了。 嗯， 但是现在平均数还是在2%以下， 嗯， 还不够。那但是期待着有个突变，那明年2月份，哎，一下就放开了啊， 嗯， 那才好。 嗯，那么这个基础也是咱们大家现在还是得做好防护啊，抓紧时间能打这个加强针的要去打加强针啊。 对， 嗯，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说说女排。10月15号，中国排协官宣了2021-20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前两轮的赛程。 A 组球队天津、山东、浙江、广东、云南、四川、河北， B 组包括江苏、上海、辽宁、福建、咱们北京还有深圳和河南七支球队。那么第一轮的比赛呢，将会在11月25号拉开战幕。 A 组首轮对阵是浙江对河北、云南对四川、山东对天津， B 组的第一轮是福建对河南。那么当天下午4点是咱们北京女排对阵深圳女排，还有一场是辽宁女排对阵江苏女排啊。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北汽女排，哎，那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哈，感谢人家北汽继续支持我们这支队伍，但是呢，现在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局面下，比如说两名绝对主力，一个生孩子了，一个已经做助理教练了，对吧？ 是， 做助理教练的同时，小童是不是还偶尔可以打一打？但是他毕竟年事已高，这个曾春蕾已经生娃了，是吧？ 是。 所以呢，这支队伍现在又没有什么更多的引进，这支队伍的竞争力，起码这毕竟我们也夺过冠军，是吧？那但是现在的竞争力明显的下降了，北京女排呢，我估计啊，短时间内，因为人家都加强了，比如八一队这一解散，这个大家一瓜分，我一直以为这个北汽女排会瓜分一个半个，一个都没来。哎呀， 希望他们这个尽快度过这个转型期哈。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